北京时间19点整， 记忆一种打破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驾驶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5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快车道今日新闻关注： 沃尔沃 XC60 上市，两种版本，8款车型。 XC40 明年进口，贡献打造 S40 和 V40 车型。 快车道今日爱车帮帮忙，给您带来 保险险种怎么选。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沃尔沃汽车宣布旗下人文科技豪华 SUV 全新 XC60 正式上市。全新的 XC60 提供豪华与运动两种设计风格，共推出 T4、T5 和 T8 三种动力配置的8款车型，售价区间为36.99万元到60.99万元。同时，为庆祝2017年中国销量突破10万台，沃尔沃汽车为首批6666位车主赠送为期2年的免费保险。另外，全新 XC60 正式登陆天猫平台，同步开启线上发售。短短75秒内，首批288台艳影蓝运动天猫特别版车型即告售罄。这也是沃尔沃汽车首次采用新车线上线下同步发售的营销形式。 日前，我们获悉沃尔沃旗下全新紧凑型 SUV XC40 将于2018年的下半年采用进口的方式在国内进行销售，同时未来有望国产。据悉，新车基于 CMA 平台打造，在 XC40 之后，该平台也将用于打造全新的 V40 和 S40 车型。在动力方面，新车将会搭载 1.5T 三缸和 2.0T 四缸发动机，传动系统方面将匹配双离合变速箱。此外，沃尔沃 XC40 的插电混合动力版也有望在2019年正式推出。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我是易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那个易水老师前两天又接到了好几通电话，是吧？ 对， 自打好像你上完节目说那个车4S店给你打电话，先生，您的保险快到期了。然后后面又打了好几通电话，他们是听我们节目了是吗？ 有人保的，有 人寿 的，有平安的，有太平洋的， 有泰康吗？ 有阳光的，有大地的，还有像安邦的。 行啊， 都听说过吗？ 看来易水这个足迹已经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 是吧？ 怎么讲？ 就全国各地的保险公司都给他打电话。 嚯啊！哦，这个保险公司还分地域性是吧？ 那当然了， 有啊。有 都是全国的一种，就联保。 不，它有的是那种联保，但有的你比如说总部设在北方的，那可能就是北方的这个各个省份，它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增值服务啊什么的，就做得特别好。 你像平、我们都知道那个平安吧，平安在哪儿？在南方 啊。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你们在买保险的时候，你们会选这个拥有地域性的保险公司吗？ 如果说不在 4S 店做保养的前提下、 啊、 应该是哪家的增值给的多，哪个赠品给的多，因为价格都差不多嘛。 那你们会不会担心这个 选择这个更 就说白了就是更便宜、 啊、 更实惠一些的。 很简单啊，就是这家保险公司名气不大，但另外一家是人保，他俩的保费又差了300-400块钱， 那还是选人保。 对，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保险这个东西是在为你处理善后的，就是这么说。但是这个时候你要选择一家最放心、 就是、 最 绝对能够给你处理善后的这么一家公司。 我觉得这理解是不是可以理解大大公司有钱赔得快是吗？ 这是他的一个优势，理赔快，这是他的一个优势。 你告他，他赔他，他速度解决的快是吗？ 对，就是你出了事故了，你很闹心了。如果再因为善后的事情把你弄得焦头烂额，你会非常不爽。 先生，您需要先垫付这笔38,900的费用， 啊、 另外还有其他的。 这个垫付是在哪家保险公司都有可能出现。 就 是 我， 但 是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出现垫付的情况？这就是每次、 啊、 大家可以也听好了，每次如果说有这个保险销售员向你推销咱们的这个每家的汽车保险的时候，你要问，如果说你这个品牌在你的城市有多少家可以去直赔？ 哎哎，这个直赔我喜欢。 对，这个直赔是你把车扔那儿就行了的， 我不管了，给你啊，拿走，贵一点无所谓啊，我不是，我省心，不要过，哎，不要麻烦我就。 这个是直赔，然后如果说不能直赔的话，所谓的一些合作维修点儿，那基本上就不是你所在城市的所属的你的品牌的 4S 店。这肯定不是 4S 店了， 那就是必须得 必须你先行垫付，然后再给你报销。 而且我记得好像还是电话车险是不能直赔吧？ 电话车险是可以直赔的， 也可以。 但你要、 啊、 他会给你寄来那个手册，上面、嗯、那没准就是离你家近远的问题了。你比如说像、 嗯、 像我可能住在京西，那、 嗯、 那个京西那几家 4S 店，可能我比较熟悉的。如果真要是我这个打电话车险去上保险的话，我可能首先问你京西那几个店有没有直赔，你帮我去查查。要有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你们家的保险。 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我撞了对方的车辆，对方的车辆并没有直赔的这个维修点怎么办？你就我还得垫付，还是保险公司就帮我垫付？ 对方的车辆， 就是我撞了你， 嗯， 我全责。 哦，我明白了 啊。 如果说对方的车辆愿意到你的 4S 店去修的话， 啊， 一样可以去直赔。 哦，原来宝马就 可以啊。其实。就是除了所谓的什么漆啊料啊可能不太一样之外，就我相信现在 4S 店的这个大多数的师傅们的手艺都差不多。 哦，我明白了， 就是修奥迪的可以修宝马，修宝马的可以修标致，修标致的肯定也可以修吉利。 哦，所以在保险界就是宝马坏了奔驰也管修。 对，因为我们我上次是剐蹭了一个帕萨特。 哦， 然后还是老款的帕萨特， 嗯， 当时正好是到我的那个 4S 店去定损 啊， 然后人家说那就放这儿修吧， 就 把了 金嘛，我也不用什么别的，我就给你调漆， 对、 嗯， 基本上是这样。 这里边 黑大家都一样， 这里边学问大了去了， 哦、 水很深、 啊， 然后在于就是说修车这个问题、 嗯、 牵扯到我们保养了 啊， 这个话题咱们可以下一期节目专门来聊。 嚯、 嗯， 这还能深聊是吗？ 这肯定。 那行，今天这个车老师，咱们主要跟大家聊关于保险的。 哎，对，咱们今天就是跟大家再聊聊保险，因为借着刚才一水说的那个嘛，因为有好多 都是故事、啊，今天跟大家都讲故事， 就是。这意思年底了，明年保险要续签了、 哎、 那我们这个乱七八糟里边各种各样的险， 对， 选哪个？ 对， 不选哪个？ 还有那个那各种各样的赠品，选哪个不要哪个。 嗯，哦，老司机今 天都是干货。 老司机跟大家讲一讲啊，今年保险的话我们究竟有什么险该选，然后如果说送的这些东西我们选什么更加实惠。爱车帮帮忙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个，关注不要走开啊，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每个人都爱着我，有钱又有名，所以每当生活让我想死的时候，对自己说巨星只是在扮演平民。有时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年轻貌美有才华，用也用不尽，所以当我走到一筹莫展的时候，只是巨星需要休息。巨星啊巨星，我们爱你，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为了让粉丝们活下去，要好好照顾自己。巨星啊巨星，我们支持你，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大胆做自己别犹豫，巨星永远有人气。 候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每天各大时尚 party 出席个不停，所以当我偶尔觉得孤单的时候，离开人群假装很清醒。巨星啊巨星，我们爱你，少了你生活就不能继续，为了让粉丝们活下去，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巨星啊巨星，我们支持你，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大胆做自己别犹豫，巨星永远有人气。希望你也感觉自己是一个巨星，这样活着也许就能有点乐趣，如果你个人没有很想当巨星，想当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爱车帮帮忙，欢迎回来。今天我们二位老司机带来给大家关于保险的话题，就是选保险的话，续险我们都应该续什么。 老车保险应该是 也快到期了不？ 我已经续完了，我是十一月底。 哦， 我已经续完了。 选的大品牌、小品牌， 就是人保 电话车险， 电话车 险4001234567。 那个二位一会儿上广告费交钱啊，广告部交钱啊，广告部把钱交了。好嘞， 对， 选完了，今天都选什么险了？跟大家来分析分析。 最起码的交强是必须上的吧？这是强制的，这你必须要上。 这个对 对，然后就是车损，不计免赔三者。主要这三种，这属于基础险，在剩下的那些商业险，我选了一个自然， 不，那叫补充险 啊，对，补充险，附加险种。 咱们说的除了交强险，其他都叫商业险。 对，然后那选了个自然， 对他那个车 没了， 年头比较长， 我好像就选了个自然，剩下就没了。 这上一个自然是 没 有保障的， 没了。 OK， 说说原因吧， 但是我今天有点后悔了， 怎么说？ 三者险上少了， 这个自然 啊。 8年的车 啊 是不能上自然的， 那他为什么还给你上？ 不，我还没到8年呢，我就为什么说后悔？说只是以后跟大家提个醒，8年以上的车是不能再 给， 不能上自然了。 嗯， 但是在8年的时候，如果你的车一时半会儿处理不了的话，这个自然险其实对你8年的车是很有必要、很有用的。 生效吗？就只要上了就生效。 但是你之后就没了呀，你比如说你 那无所谓，你第9年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想显而易见的，就比如说咱们已经计划给卖掉了， 卖车了 对吧， 那 就是说第8年的时候实际上你上还是生效的， 没有了，就不到人家到第8年年头人家不给你上了。 等等，你现在的车就到7年半，你上保险一上上一年，没有上半年一说吧。 对啊， 那你怎么办算？ 那可以啊，那按照你这个跨年自然年，就是你这第 那 OK， 那 OK， 还是生效 最后一年的保障嘛？ 对，最后一年的保障了。 那我还能欠一点，我说还有2-3天保险就到8年头了。 保险是可以退的，我记得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说过，我卖那台307的时候，我自己就把那个商业险都给退了。 我就是想鸡贼一下，让他给我多保一年，兴许保险公司不能干。是 这样，其实如果大家去了解一下车险的话，有几个除了老车说那个自然险。那个是因为车辆的年头老化了之后，它肯定会由于一些隐患，它不给你上这样那样的一些商业补充险。还有一个补充险是划痕险， 对， 在新车三年满了这个之后 就 不能再上划痕险了。 对，划痕不能上了。 对， 然后 行吧，我们就不钻空子了。你说说为什么上这几个险？ 刚才说的商业险、交强这是必须上的， 对， 这不说了。 对， 在试车你就得上，但有在有些地方呢，我真是这是讲故事啊，真的真事儿。我家亲戚他一辆车是比亚迪的，那车比较旧了。 没事，你就说比亚迪什么车， 应该是 F3 啊。好， 他那个车就上了一个交强，就在大马路上开。当时我知道之后，我说你就上了一个交强，你就。敢上路开，你不怕这个出事吗？ 我有一朋友车也是这样 啊，他就是当时说，那我就不上了，我这车反正到年头了，我就不上了。那我说你出事直接卖， 那万一他要撞了， 对，这后来就说到这儿，我们觉得这个话题就没法再聊去了， 就 不跟他再多聊了。 你说完这事儿，我那朋友就是当时就上了交强，我当时就跟他说了，你的商业险上了吗？他说上了吧。我说你赶紧打电话问问，因为给人撞了，交警已经出马了，认定他全责。所以 那你就自己掏了呗。 所以归根结底最后查了，他爸忘给他上了那台车的险、嗯、然后于是乎就只能交强赔这部分，自己又垫了2000多块钱。 嗯，那还行。那 这咱说到这个险种，这险种这就是三者对吧。 嗯， 现在咱的三者，我问沂水他上多少？ 100， 至少100， 100万， 肯定是100。尤其咱说在 北 上广深这种大地方， 那、啊、如果是二三线的小城市， 咱觉得更得上100。 这个别因为说，我其实想说的是，别因为在这个大城市跟什么二三城市、三四线城市，咱就有所这种稍微有所区分。这样其实、这个、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个误区，撞人。就是咱开车出去不怕撞，把车自己车撞了，或者说把别人车撞了，咱先不讲。 就是车出什么事儿都无所谓， 把人撞了。 我明白了，你把劳斯莱斯撞了，有50万也差不多。 对，没准 撞了人不一定， 没准你还碰上一位好心的劳斯莱斯车主下来车看看。 嗯， 小伙子走 吧，走 吧。嗯，我并线，对不起你。 那、嗯嗯、 不行了，你全责你得给我修车呀。 你看看， 所以说这三者啊，我们上，我俩上的都是100， 100 啊。就当时在咨询这个、 哎、上限是多少？ 不设上限。 现在 三者险是不设。 现在我听那个他们就是说聊天聊到的时候，有的人上了500万， 哦，那他的行驶路面得多糟糕啊？ 嗯，不是，其实就是 胆小， 经常出入，你比如说像这个金宝街呀， 哦， 对吧？像这个 刮蹭都是非富即贵， 银泰中心啊， 哦、 对，卖飞机那地方叫什么来着？ 耀来中心。 哎，对，耀来，你这你出门那还了得吗？ 嗯、 你万一一刮咣啷一下是吧， 也是， 这是一个清朝的瓶子刻的， 这个 你受得了吗？ 这个三者其实也有人戏称啊，它是古今中外最强大的险种、 嗯、就是捎带脚的能 它其实 能赔都赔。 你想啊，它可以赔人、 嗯、 它可以赔东西、 嗯、 它一样可以赔车， 对 对吧，只要是跟你和你的车没关系的，我认为都叫第三者。 所以说三者保的高一点，就 保的高一点，你的保费也就撑死了，加个1-2万块钱。 对，然后 真也就差几百元， 很值的。 就是、你的50万三者和100万，可能就差 1-2万， 差200多块钱。 那这个史上最强险种就是三者险、嗯、是吗？ 对， 我们的建议， 戏称 对、嗯，我们的建议是这个三者险，大家一定要 上 100万以上， 多上点， 100万或者100万以上。 啊、好嘞，最低限额呢？ 最低， 您得保个50。 原来 是 50、30这种。 三十。我刚刚买车的时候，2006年是30万。 30万，那时候真的是觉得，我觉得真的现在是，这个社会状况呀，也是跟影响着大家这种。 是，关键现在路面是真的是像老车说的，包括这个自行车现在也越来越多了。所以说，那么还是建议啊，对吧？ 嗯、 咱就建议吧，咱100起啊。 对，这些东西就是大家买了，就是其实是买一个心安。 是， 嗯， 其实是买一个心安。 对， 行，这个最强大险种说完了啊，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盘点一下其他的险种的这个利弊啊，然后包括那个赠品的事儿，我特别想听听，选什么更合适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爱车帮帮忙，老司机讲故事。今天说的是车险，刚才说了个最强大车险叫第三者，是吧？ 对， 三者险， 三者险 啊。除了那个呢，二位老师， 车损这比较好理解，就是你几年的车按照你市场当中的这个折旧率来算，然后基本上它会每年递减5%-8%， 反正这个也是逢年基本，对不对？ 这是必须要上，这也必须要上。 嗯， 这个就是保自己车的，就是不管你的车撞成什么样，只要还能修，这三者险肯定都给你保上。 对， 这没不是这个车损险都给 你 管了。 你这车15万啊，他就按照这个给你上一个，这车你都撞的都拧巴了， 对， 那得赔你。 嗯，他就算这个修车我花了30万，他一样，你这15万的这个限额也够。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哦， 这是保自己车的， 明白？ 嗯。然后还有一个所有的商业险的不计免赔，我觉得应该， 这肯定是 一定要上， 这是一定要有的， 因为保险条款中明确规定了，如果说你没有上这种所谓的特约不计免赔险的话， 那他你自己要负担10%到15%甚至20%的这个赔付金额。 这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医疗保险当中的那个商业附加险， 对，这是人家的一个免责条款。 嗯， 就是如果你没有上的话，那好，那按照这个条款规定的话，我们将赔付你75%到80%的这么一个保费。 但是你要上了不计免赔，就我全保， 那就100%。 哦，所以说这刚才我们说的这几个险种，交强车损， 三 者100万，三 者 不计免赔， 对，这个是都上的， 这是觉得。保险安全度比较高的， 对， 能上都上的， 这我觉得是基础套餐。 这就是说 啊， 作为我们把车开到路面上来讲， 省心， 对，求个这个 没大麻烦， 这是省心的第一步， 对对、 哦、 对。 第二步呢？第二步，我觉得像有这个大天窗的这个车型的朋友们，上一个玻璃险是没坏处的，因为天窗这个玩意儿啊，有的保险公司它认定是车损。有的保险公司它认定是玻璃， 这个是否可以你在那个上保险的时候问问保险公司？ 你问话务员， 不 行不 行， 他定损的时候给你定。 对， 如果说所以如果说啊，高空坠物正好砸在你的车上， 这算 连同钣金和这个车玻璃一块震碎了，那走车损没问题， 叫车损， 要单独碎了玻璃， 要碎了玻璃了。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接下来马上要谈到玻璃险。它在险种里面有个单说法叫单独玻璃险 啊， 对， 单独玻璃破碎险， 怎么单独 玻 璃险？ 单独破碎， 就这，你车什么地方都没毛病，就这玻璃坏了， 哎， 才赔。 那天上掉一花盆，我是不是还得问责方？就这个， 那肯定啊，你要追责，你肯定要说这个花盆哪儿的，谁的，怎么就掉下来了？ 我追不着责了，这个保险公司 那另说。但是人家给你赔，看你砸到哪儿。就像一水说的，刚刚连钣金带什么一下击穿，把你的方向盘都砸坏了。 嗯， 那这算车损 啊。 所以你在那好不容易一个空地，上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坠物，你 就这么大小石头子， 哎， 啪嗒， 你的玻璃就有个洞，那就算单独玻璃险，只能给你赔玻璃。 对， 哦，包括风挡、侧玻璃、后玻璃， 所有的玻璃， 所有只要有玻璃的都是这个玻璃单独破碎险。但是你要没上那个，其实进口跟国产差了差价50，最 也就是这样， 很便宜。玻璃单独破碎险很便宜，很便宜。最贵的现在像我那个旅行车， 嗯， 也就149块钱，我记得。 哦， 那就几块玻璃，你想， 保平安、 大天窗。 嗯， 前后风挡。 哎，如果跑高速，啪打裂了，这可以走吗？ 单独破碎啊。没问题啊， 只要你保险， 对啊， 人家该赔一样赔、 嗯。而且它是分这个国产跟进口的， 对、 嗯，你要是国产的话，就基本上就是氟药玻璃， 氟药的，对， 就是氟药玻璃、嗯。你要是 进口的、 保的是这个进口的呢，那基本上就是什么那个圣格班啊， 对， 或者说是 AGC 啊 AGC, 这样的啊。 嗯， 那你们推这50块钱加还是不加？ 是这样，就是你的车 看个人喜好， 你的车出来是什么玻璃，你就保什么样的玻璃。你要是进口车，你就保一个进口的； 哦、 你要是国产车、合资车，就保一个，就保国产。氟药很棒啦，这 明白了。 嗯， 而且有的时候吧，这个玻璃险会麻烦什么呢？其实这个损失不大，但是你算出险，如果你要报的话，你报的话，一旦出险了，你第二年的保费就会上浮。 这我觉得，这单开一帖子另说，这得，就是这个保险，就是你在头一年。出了几次险，第二年就变成了一个上浮或者是一个持平。 对， 所以人家保险公司说保险保险保你一时之险，我也不是保你杯子啊。 因为现在是费改了嘛， 对 对吧？咱们已经说了至少两年的这样的话题了，我估计大家还有的 是没有。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啊，我就多说一句啊，大家可以相对来说平心而论，每年如果咱们就是每年按优惠的东西在算这个明年上浮了，对吗？那每年我要是按照正常保费的价格，他没有给你打折这个保费的话，我们每年还是平均的，这就是个我觉得是个股票的心理啊。 嗯，你那叫止损。 还是哪天 止损？ 还是哪天起个帖子另聊吧。啊、嗯， 行，可以。 行了，这险说的差不多了，还有要补充的吗？除了你那个，比如 我觉得还有两个跟大家不太建议大家去额外花费的 哦、 嗯，一个是涉水，一个是盗抢。 啊啊， 为什么呢？说涉水，这是从2011年的721北京那场大雨之后， 嗯， 出来的涉水险。 哦，行， 一 个涉水，还有什么？ 涉水险一直有， 盗抢 叫发动机特别损失险。 盗抢，就说我们现在停车，你看都停哪儿？地库、私人的停车位、小区里边都有监控、安保，都还可以。要盗抢，除非你要是听那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儿，这有可能会发生机动车这种情况。再一个就是您开的这车可能确实